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12月，唐诗300首，卷三，第123首诗《终南别业》，作者王维。终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垂。幸来每独望，盛世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